137天，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突出绿色版奥，把建设奥运场馆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努力让体育场馆和市政配套设施同小海坨山的自然景观和谐相融，是延庆赛区场馆建设工作的重要原则。生态修复工作的难度不亚于新建场馆工程。这个项目于2015年开始，至今历时6年的时间，成为北京冬奥会建设周期最长的一项工程。建设者克服种种困难，从建设伊始的生态调查到保护标准制定，从边建设边保护再到生态修复工程，延庆赛区以7条雪道和市政道路周边的边坡为主要修复区域，共计完成修复面积214万平方米。按照计划，生态修复工作将于本月底全面完成。冬奥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副主任于德全说， 能保尽保，实在避不开的，然后采取近地保护或者迁址保护。小动物这方面呢，我预留出来这个动物的一些正常的活动的迁移的一些通道，着力的打造绿色办奥的北京样板。延庆赛区它也会成为值得传承、能够造福人民的一个优质的冬奥会遗产。 2017年4月，确定将延庆区张山营上板泉村8号地作为迁地保护基地，同时还移植了762棵树木，移至新修建的冬奥森林公园。截至目前，赛区内原地保护树木共计313棵，迁地移植乔木24272株，建成迁地保护基地近300亩，成活率为99%。近地移植灌草11027株，目前这些植物都由专业的园林单位精心护养。延庆赛区景观工程师赵瑞勇介绍说， 植物香味毯的作用呢，主要就是保水、固土、保温，它是可以降解的。边建设边修复，从2019年10月份开始吧，一直到现在，基本是每年的5月份到9月份都通过人工一卷一卷铺上去的。 现在海坨山谷内一片生机勃勃，7条覆满绿色的雪道从山顶倾泻而下，已经与周边的草木融为一体，有效恢复了雪道区域的自然景观，提升了延庆赛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同时，延庆赛区雪道生态修复的经验对于其他大型滑雪场具有重要的推广和借鉴意义。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 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